化蝶飞，化蝶飞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来自浩儿乐队这首音乐在他们的歌词的副歌部分呢，尽量减少了那种繁琐，而变得特别的有趣，就一个词就一个词，一听你就能记住了，化蝶飞化蝶飞化蝶飞，跟着浩儿一起飞。北京时间9:05:24，跟着汽车音乐会一起走。好了，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不管你是固定的收听还是移动的收听，开车坐车骑车或者是在走路都没有问题，只要在听就好了。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官微还有家族群当中发位置，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了，下载听听 FM 首页，看到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宣传了是不是？对呀，来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来寻宝，来抢大奖，同时呢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来抢咖啡吧。对了，今天主持人继续请你来喝咖啡，主持人谁？我要腾冰啊，继续来请你喝咖啡，边喝咖啡边聊一聊，哎，娃开学了，送娃在路上那些事儿。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昨天呢，几位听众朋友收到了咖啡啊，有的在朋友圈晒晒晒，然后说已经酸倒了一众的好朋友，酸倒了，他们都是酸酸的。哎呦喂，免费的咖啡喝到了，哎呦喂，还是汽车音乐会的主播送给你的呢，哎呦喂，还晒朋友圈呢。这个听众朋友然后私信跟我说的哈。我们还联系了两位听众朋友，可以从他们的语气当中感觉到这份 surprise。好，今天呢我们的咖啡将送到哪一个区呢？是石景山呢？朝阳呢？昌平呢？丰台呢？大兴呢？还是哪里？不管你在哪里的朋友，赶快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把你的地址甩过来，同时呢写明你的电话号码，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选择点击悄悄话，这样的话别人就看不到你的隐私了哈。来选择悄悄话，然后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来来来来来，我们今天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一聊，哎，娃上学那些事儿，双减了哈，感觉咱家娃有什么变化吗？放学是几点？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说一下，咱家娃几点放学？早晨上学几点？来说一说，咱们早上几点出门送他上学去？好了，2021年9月2号星期四，今天限号是4和9。接下来听歌，张瑶《西天》。星期一是什么颜色的？星期二是什么颜色的？星期三什么颜色？今天星期四什么颜色的？ 写着我所有的甜蜜和忧伤。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呢？墨镜遮住的眼睛肿肿的。你猜的没错，我刚刚哭过，可想说这一切都是爱情惹的祸。有些幸福自己最清楚，就像咖啡香甜中掺着微微的苦。你说我很酷，我有些麻木，突然间就变得好长，这条回家的路。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呢？周末总是让人变得懒懒的。妈妈在叫，哦，宠物在笑，未来会发生什么总是难以预料。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星期六的天空宝石一般的蓝。分开是考验，我会习惯，周末夜晚该很灿烂，要精心打扮。这些日子回忆里面就像藏着一个孩子，念你的名字他反复多次。星期天的街上泛着梦一样的紫，哦，远远的想象是一辈子，短短的爱情说唱词令我难忘这七个日子，所以怀念，因为初恋仅有一次。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时间9:13:1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边喝咖啡，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咱家车。哎，2021年私家车的年检新规，车子有这种情况，一律是不能通过的。来听听看，轮胎的花纹深度低于1.6毫米。年审无法通过，哦天哪，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对于轮胎的花纹的这种深度还有了新的要求。啊，那如何判断花纹的深度呢？每一条轮胎在出厂之前啊，工厂都会在轮胎两侧的胎尖上用印模印出一个三角，它是用来指引轮胎胎面磨损指标标记的位置。当然了，肯定有人疑惑啊，为什么要对花纹深度做强制要求呢？一个小小的花纹深度能起什么作用啊？哎，还真别小看。首先呢，轮胎的花纹的深度呢，如果低于1.6毫米，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就大大减少，车的制动距离就会大大变长，驾驶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多。尤其到了夏天哈，雨天那比较多，如果花纹深度过低，轮胎的排水性就会大幅下降，如果不能及时的去排水，就会在轮胎和路面形成了水膜，轮胎和地面的附着系数急剧变小，急剧变小啊，注意这个用词，急剧变小，那么就会在冰上滑行。你以为这个下雨天就没那么危险吗？其实如果轮胎的花纹这个厚度低于1.6毫米，你就如同在冰上行走，哦，如履薄冰哈。再者呢，就是轮胎的花纹如果深度低于1.6毫米之后，橡胶和钢丝严重老化，那么强度也会大大降低，增加爆胎的风险。嘣嘣嘣，太可怕了。好了，下载蜻蜓 FM， 在首页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行动。主持人继续请你喝咖啡。刚刚在聊天室当中已经看很多朋友发来了位置啊，有顺义的，今天还有石景山的，西城的，朝阳的，还有昌平的，大兴的，哦，真的，你们是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都在收听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亲切的称呼，亮眼的这首 Vadar。 好了，看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啊，会飞的狮子升级为三级了，对大家多多互动啊，升级为三级更容易被我看到你的信息哦，而且还有很多的特权呢，来来来，赶快解锁到三级吧，加油加油了。也看到很多朋友来发地址啊，来继续发地址，我马上要派发咖啡了，就在9点半准时下班。来把地址和电话发给我，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来下单吧，要选择悄悄话哈，保护隐私哦。看到了，不羁之士又来了，来，你的点赞真的是让大家艳羡不已啊。 你的点赞让大家为你点赞。现在又已经60000多了，哎，你怎么做到的？别忘了不急之事把地址发给我，昨天就说过了，点赞助力榜第一名我们是要送咖啡的。我们其实就是我哈，爱主持人腾丁情侣喝咖啡，9:30准时下单哈。啊，刚刚看到呢，有朋友发地址哈，嗯，最远的我估计就是在昌平了，嗯，海淀的朋友也来了，还有没有其他区的朋友？抓紧抓紧，我要下单喽。好了，继续来听歌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一首很好玩的歌。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在 SHE 出道第6年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他们推出这张叫做 Play 的专辑，其中这首听袁惟仁弹吉他的来历很有意思，是他自己在搜索自己的名字时候看到一部分歌词觉得特别有趣，就推荐给了同公司的 SHE。这首音乐的词作者正是袁惟仁当年的邻居哈，我搬到他楼下之后激发了对于袁惟仁音乐的乐趣，于是就有了这首歌曲的词，上去找邻居，哎，咱俩合作给 SHE 写一首歌吧。好啊好啊，于是这首歌被 SHE 也是唱到皆知向闻了。听袁惟仁弹吉他。 1980年9月14，他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他一直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超级的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士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觉得凉凉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第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做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rap。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 ，test test， 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Pippi and Seli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靠着窗听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今年的他已经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难得对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多。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啊！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100-200首，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你看我们 SH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 确实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需要你沉下心来好好去做音乐，这样才是品质音乐。有很多音乐人就是很较真儿哈，带引号的较真儿，就是要做出好的音乐，对得起自己。然后你会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呢就是闭门哈，不是闭门思过，闭关修炼哦，然后很久很久不出来，然后甚至有的就已经哎呀，然后再出来的时候感觉哇胡子也不刮，然后呢满屋都是烟头哈，然后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甚至就身体就垮了。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就为了创作好的作品，就是给自己就是这样去较劲哈。嗯，注意身体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好的音乐哈。所以是以致敬袁惟仁，听袁惟仁弹吉他。好了，倾听聊天室除了大家发地址之外，还看到了真的喝咖啡来聊聊聊我们的人生。刚刚傅婷婷说，哎，我就是那得到朋友圈集体酸的人，哎，看看我在里面分享的图片，哎呦喂，这是谁手捧着一杯汽车音乐会送的咖啡还在那儿秀呢，哎呦喂，哎呀，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叶朋友就说哈，每天赶鸭式的送娃进校门，再火烧眉毛的奔向地铁去上班，哎，对于那种职场的妈妈爸爸真的是太艰辛不容易哈，把娃送进校门，哎，那些全职的妈妈可以好好去喝杯咖啡好好享受生活，但是那些职场妈妈赶紧去上学，我要去上班，我要迟到了，我赶紧走，快进校门，快走啊，然后自己就是像刚才那位转站地铁，然后赶紧匆匆忙忙再去上班，辛苦问候你们。所以今天我的咖啡还是要送给这些人。有偏见哈，肯定有偏见。好了，北京时间9:27:27，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10名歌曲了，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00到11: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关喆《快乐冰雪》。 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九位朴树《Baby Da Sui Dania》。 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 第八位胡六六《天生难猜》。 对你的爱。 第七位任贤齐桃花笑。第六位孙燕姿彩虹金刚。 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要清晨同路，仿佛是年轻最美好的情愫。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哦、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听到这样的节奏一下子就非常期待2020年冬季奥运会了啊！运动健将们就像是这首歌曲们唱到的那样，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奋力拼搏，为国争光，期待2022年冬奥会啊，特别是北京呢，主要的这个雪上项目都在北京了，北京呢也很自豪哈，成为了继夏季奥运会之后又举办冬季奥运会。来呀，

你会发现朴树是一个很神奇的歌手，每一次听他的歌呢，都觉得来给他做一个形象的这个描绘哈，更像是一个剪的板寸，穿得很随便，背着吉他，揣着兜，低着头，懒散经过的少年，就像他的这首 Baby the Svidania the Svidania the last week the Svidania一样颓废，但是呢又很轻快，充满了异国的风情，同时呢又感觉有国画一样的剪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朴树 Baby the Svidania。 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被汪峰翻唱过的音乐，这首作品呢也是被大家刷屏啊。98年出生，胡六六凭借他接地气儿的音乐作品《空空如也》进入流行乐坛，进入我们的视线当中，又有惊喜不断，天生难猜第八位。 怪我太乖，被你安排，像一个懵懂的小孩。数十年代，我或许不该当一颗乐天派。还期待未来，算你厉害，让我难猜，你始终都让我不明白。直到现在，一切在变坏，是否该感谢你的坦率？我都怪自己活该，对你太过依赖，才发现跟他悲哀撞了满怀，突然之间醒来，在一刹那间释怀，换勇敢者的姿态，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信赖，别怪我对你不理不睬，就请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点走开，我不想再 是谁？ 天生难猜胡六六，还是如此独特的嗓音给我们带来一种听觉的冲击，应该不是数觉的冲击，是听觉的冲击。下周第十名，本周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上升了两名，第八位胡六六，天生难猜，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桃花笑，在名家的联手制作下，让小琪拥有了不一样的曲风体验，而他的演绎更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听觉享受。一挥手就是年少不羁，一开口还是快意江湖，人生乐逍遥。 在手中开呀花儿笑，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他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它也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管它雨打风吹也笑笑。花沾了星空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紫鹃相闻黄发垂髫，却要划着桨儿水中摇。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而他总是开呀花儿笑，云儿他也等到风来了，风也吹不到他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他又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越来越有雪那月儿笑。花沾了星空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几圈相闻黄发垂髫，始终不住为那外人道。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快跟桃花聊一聊。 来聊一聊，还是那样的快意啊。桃花笑，有花有歌有欢笑，人间乐逍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七位，小七人贤起，桃花笑。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情景。浪花上彩虹星星 ，Baby Baby Baby 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太阳早上了好玩的事情，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了。 下了两颗忘了的星星，你顺下去人无所畏惧，大笑着呀，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蛇盖被子，等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样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来找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我彩虹金刚， 彩虹金刚，灵气十足的实验型作品《彩虹金刚》来自孙燕姿，她在这首音乐当中带领大家探索梦幻空间，重拾久违的纯真童心。是啊，永远是小朋友该多好，不用担起家长如此这个繁重的责任。是啊，永远在幼儿园多好，不用去上学哈。昨天带着小朋友经过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好想回到幼儿园。”天天除了玩就是玩，不用学习。我说，那我还想回到学校，天天上学就上学，不用上班，还得为生计发愁。对呀、啊，人生就是不能回去了哈。我觉得一切都要向前看了。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在聊关于这个双减了哈。好，希望大家来热议。第二杯咖啡马上要送出了，你发地址了吗？欢乐咖啡时光，你发地址了吗？好了，下一杯是送到顺义呢，还是丰台呢，还是大兴呢，还是昌平呢，还是海淀呢，还是朝阳呢？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吧，同时来期待这第二杯咖啡。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关喆《快乐冰雪》。 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九位，朴树《Baby Da Sui Dania》。 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 第八位，胡六六《天生难猜》。 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信赖，别怪我对你不。 第七位，任贤齐《桃花笑》。 天边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 第六位，孙燕姿《彩虹金刚》。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带来第十张专辑的主打 Echo Free， MV 真的是太惊艳了，清纯又清凉，每一个部分都是超级的 Killing Part。 北京时间10:05:2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继续来一边喝咖啡一边来聊人生啊，聊人生这个话题好大。好了，继续呢，来主播请你喝咖啡，来主播其实就是我啦，我腾丁请你喝咖啡，呵呵，4818啊，来请大家喝咖啡，来下单，然后呢就免费送到你的地方哈，送到你的府上或者送到你的 office 办公室当中，来下来喝杯咖啡啊，来还没下班想让我来请咖啡的抓紧时间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哎，这个听听呢就是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哈，在首页就可以找到聊天室的板块，进入到我们汽车音乐会，把地址电话发过来，私信的方式哈，注意保护隐私哦。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做一个比较啊，堵车4小时，拍照4分钟，诶，什么意思？你可以打卡一下京郊绝美的日落，就是说这儿日落真的是太美了，你宁愿花4小时在路程当中，也要为了这4分钟去打卡一下。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就是北京的妙峰山呢、啊。在北京日落来妙峰山看日出和夜景，推荐去鬼笑石，就在北京的门头沟的妙峰山哈、啊。导航呢要导妙峰山玫瑰梯田观景平台。再说一遍，玫瑰山梯田观景平台，记住了吗？重点的事情说三遍啊！就妙峰山，你直接导妙峰山不行，你要导那个玫瑰梯田的观景平台。哎，车可以直接开到这儿。周末去的人很多，车很多，所以大家呢要接受要堵车，很长时间往返可能需要4小时这个现实。但是我觉得为了这4分钟真的很值得。妙峰山呢一共有3个观景台，那网红的咖啡车是第二个观景台，人依旧很多。如果你着急看日落，就不妨呢下车来拍拍照，否则日落没看成，咖啡车也没拍成。奔着日落而来哈，迎着月亮走，是很多人来到这儿规定的流程。上山不易，下山更不易，虽然留下来露营的不少，但是要回城里的还是占多数，而且下山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车要掉头，技术不行的话呢就会加倍耽误时间，因为车真的太多了。不过下山的路漫漫，顺便看一个京城的夜景也挺不错的，别着急非要赶路，既然已经堵在路上，就欣赏一下这难得的美景吧。摇下车窗，再跟那位旁边的，哎，你好啊，哎，你好，哎，听汽车音乐会吗？听啊，抢到咖啡了吗？哎，没抢到，下次咱一起加油哈，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就在汽车音乐会，还给你推荐美景。 你说这是好节目上哪儿去找？好了，还要给大家做个小提示哈，如果想去卫生间，这里比较少，售票处前面有一个，然后进了园区不远处还有一个，再有就是观景台，所以呢，大家提前做好各种备案和准备哈。好了好了，周末走起了，谢谢汽车音乐会，不用客气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世界，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留。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在聊天室当中，谢尔维亚说咖啡收到了，刚刚接到冰姐电话了。确实我刚才想打电话来连线一下谢尔维亚哈，第一今天的第一杯咖啡获益者收到了咖啡啊，但是呢他好像在办公室当中、哦、不太方便啊，悄悄要让老板看到哈，是不是在偷偷的听广播，偷偷的互动，然后偷偷喝这杯咖啡。好了，那待会儿方便的话给我们晒一张图发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第二位朋友的咖啡应该快到了，待会儿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四要来关注赛车了。听朋友介绍说，在厦门今年呢新建了一个赛车场，主体赛道是2011年底完工，是继北京、上海、成都、珠海之后第五个拥有符合国际汽联标准赛道的城市。那厦门的国际赛车场在厦门的翔安区红山北路，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哈。从厦门市区开车要将近一个多小时。那这里呢是福建省首个的标准赛车场，共有11个弯道，最大高度落差是11米，占地是53公顷。赛车的直线行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8公里。赛道呢还配套了15000平方米的沥青场地、SUV 的测试中心，还有天然的越野赛道等等等等。那么赛道呢也分为开放日、商业活动日、培训日，还有检修。想开着自己的爱车赛车去下一个赛道哈，个人玩家去玩呢，只有开放日才可以。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我们家有赛车，开着我们家赛车去行吗？先打个电话，哎，哪天我可以开我自己的车进去啊？哎，这个我是模拟假设一下哈，我家没有赛车，做梦。好了，不过呢，没有私家赛车，到那儿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总之呢，先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就好了。好了，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马上送出。何洁，燃烧吧，新春。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跟随脚步，从不慌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下时间悄悄溜走，嘴角扬起看见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赶走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我的心填满了属于我的，我的爱。 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穿起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 阳光下时间悄悄溜走，嘴角扬起看见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赶走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我的心填满了属于我的， 我的爱。哦， 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 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 我相信时间的河穿起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 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穿起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 欧德阳2015年3月推出个人专辑《英文有你》，其中这首《时间的河》作为首播主打，不仅有男生独唱版，还有和同门师姐唐娜共同演唱的版本《时间的河》。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跨年龄的对唱版本，同样是一首跨年龄的演唱哦。来听听孙俪的《感知成长的神奇》。孙俪和宝贝 Baby， 为什么画在墙壁？ 妈咪，不是上野超级指控他的妆不坚持力 Baby， 饭饭要放进嘴里， 妈咪是手也要吃东西，要不然小手也会没力气。 哦，我的 Baby， 世界里，我一个妈咪，让我亲亲你。

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感觉有点 Linka 的感觉，就是那种不经意就打动你的唱腔。Tim Land 来制作的这首 Alex Cobb。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啊，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刚刚在青青聊天室当中留下电话的燕玲，咖啡已经送上了，但是为什么刚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接电话却是一位男士呢？吓我一跳。然后这位男士真的是像我们做片话那样的惊喜感啊，说我没订咖啡呀、啊、说那您在听974吗？我的朋友一直听，难道是这位淘气的朋友给您的一份惊喜吗？好了，我再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哈、啊，来核实一下啊，啊，那个侦探拿出福尔摩斯这种侦探的感觉。我觉得这两天送咖啡，除了送咖啡之外，还有很多这种小故事，这个小插曲发生哈、啊。比如说昨天呢，付晴晴那杯咖啡呢就送错地方了，然后我们辗转之后呢，然后最后下午还上堂喝上了这杯咖啡啊。今天呢特别有意思，是不是这个朋友给个意外的惊喜？哎，昨天其实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远在新疆的女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她就把这杯咖啡送给了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奶奶哈、啊。然后真的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位奶奶接到了咖啡，我说哦，真的吗？您真的是奶奶也喝咖啡吗？她说啊，我不知道啊，怎么会有咖啡送过来？后来呢，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凡， 不凡， 我不凡， 不凡， 我不凡， 我只有一点烦， 不凡， 我不烦， 不凡， 我不凡， 我真的不凡， 不凡， 不凡，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凡， 不凡，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的是我们这个片花的情景出现了哈！哎，您的咖啡到了，我没订咖啡啊，是不是？来，这位朋友，哎呀，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哎，喂，喂，哎，好，把您的收音机先关掉，否则咱们会有这个回声的啊！你好，这位朋友。喂，能听到吗？喂，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像电话挂断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意外的惊喜哈、啊。燕玲给她的朋友点了一杯咖啡，齐雪啊，可以公布你的名字吗？然后送去之后，齐雪就说：“我没定啊，小哥，你是不是送错了？”喂，你好。你好， 你好， 哎，你好、来，刚才这样的故事真的就发生在您身上，我就做了一个片花，片花情景就是，哎，您的咖啡到了，我没订咖啡呀、啊，您刚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啊， 对，然后呢，经过我们打电话核实，是我们的听友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燕玲给您下单了，然后我付费之后，这杯咖啡就送给您了。 好， 这样一个情况。好了，那跟您的朋友已经核实过了吧，燕玲？ 核过了。 好。那您慢慢的享用这杯咖啡，也希望您来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节目，好不好？ 好好好好，抽空我听听啊。 好的，好的，好， 好 再见 好好。谢谢，拜拜。 很有意思啊，这个真的不是设计的场景哈、啊，就是真真实实在生活当中发生了。我就发现啊，其实通过我们的这提神醒脑特别行动，送咖啡这样的行动，可以。走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每天还发生不同的小故事，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就是说感觉这档节目也更加立体化了，立体收听节目来感知身边的朋友就在你的左右，真真正正的发生了，真实而又感动。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他很美丽，你说你有诚意，他说他还很年轻，你说你不花心，他说他不相信你，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 心跳。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也没有什么天生一对，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想有人陪你慢慢变老，把握时间很重要。我要你们在一起， 刚才接到咖啡的这位朋友一脸的懵啊，燕玲说我就是要给他这样的感觉，惊喜 surprise。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需要这样的保鲜剂，就是需要这样的 surprise， 意外的惊喜。哎，您知道吗，北京音乐广播主播给您送上一杯咖啡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好了，胡彦斌的在一起，每天的九点到十一点，带给你惊喜，带给你感动，汽车音乐会。好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本周的最后一期汽车音乐会，继续送咖啡，送温暖，送惊喜，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情满九月，感恩回馈，在九月二号至九月五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3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700元立减80元，满1000元以上立减100元。新会员再送30元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